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7月2号澳纽广东道的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Eric。 我是 Ivy。 咁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到第二集啦，咁样咁啊，希望大家呢就一个愉快的七一啊，咁样无论你是在香港啊，即是真的游行啊，又或者在澳洲有看到，又或者是没看的，咁啊都欢迎你啊，咁样。嗱，咁呢我们今日的节目呢，本身呢我就准备了一个超绝屈的话题的，咁样。咁我本身呢就是准备了一些 tips 给大家啦，即是无论你是在澳洲的香港人，或者在内地来啊，又或者是在香港的新香港人来到这个新的国家或者地区呢，觉得自己不是很融入到社会，时常被人歧视这样。那我就有一个呢，即是这个不是讲笑，即是有很多即是那些即是烂的 idea， 或者假的，或者嘲笑的 idea。 我一个真的 idea 就是可以阻止种族歧视，真的可以阻止种族歧视，如果是可以广泛做到呢，就堅抽嘅，真係非常堅嘅。咁但係咧，呢一個 topic 咧就留翻下個星期先講，因為今個星期實在發生太多嘢，有啲咩事發生啊？ 有呢一個白皮書嘅出現啦，東北事件啦，622啦，同埋琴日嘅七一遊行啦。 係啦，咁樣咁啊，所以咧，預期我哋要分好多個節目講曬咁多嘢咧。我一炮过咁多 一次我讲晒佢 啦，因为其实呢几件事咧，其实佢自己咧，即系都唔系话系独立嘅事件嚟嘅，其实冚唪唥都有关系嘅咁样样。咁但系咧，即系即系我都想解释翻一样嘢咧，就系咩？即系点解有呢一个节目嘅存在咧？咁样样，因为我上次都有解释到，即系网台节目呢啲真系百花齐放，四围都系。咁但系点解我哋有呢一个节目咧？因为咧好简单，喺我四周边咧就有好多人就成日问我呢一个问题，就即係就算今日啱啱先至都係，即係香港呢排發生好多事，即係好多人都覺得我係即係對於呢一個嘅政治啊同埋時事如聊指掌咁樣，好多人都咁樣諗啦嚇。咁你就話世聰香港到底發生啲咩事咧？哇！真係一言難盡啊咁樣。咁同埋都係有好多人咧就成日問我呢一個問題嘅，就係話世聰你成日話啲西人唔係種族歧視，你點解咁樣講咧？咁其實我好希望咧就係有一堆節目咧，我係可以將一個论述咧就系好清楚咁样解释，咁但系其实论述嘅其实都系得嗰几个啫，即系一个人有几多论述啊？哇！如果个个星期出个论述啊，死啦！边有咁？ 你出到书噶咯？你已经 系啦。喂，其实你就算睇即系黄毓民啊嗰啲咁样，或者系就算系陶杰啊，佢系个个星期或者日日都有自己嘅节目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佢哋嘅论述其实讲嚟讲去都系嗰几个。咁但系咧，佢哋就系会用一啲嘅新闻咧嚟到引证翻佢嗰个论述咁样样。咁但係呢但係其实呢一个论述呢係我相信呢同我自己觉得呢係要你喺一两个节目里面係好完整咁样解释你嗰个论述係点样嚟嘅，同埋你亦都係要好清楚咁样 defend 返你自己个论述囉。For example, 好似陶杰咁样，陶杰呢佢成日都会话我唔係純英或者純美，我是崇優啫，即係佢係會咁樣講噶嘛。咁但係其實佢掟呢一句説話出嚟，你聽過佢好多節目嗰陣時候，你就知道佢點解有呢一句思想啊，即係佢用好多唔同 example 就解釋俾你聽。咁但係如果你係要聽翻曬咁多唔同嘅節目嘅，其實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如果係有一個節目咧，佢係好清楚咁樣一次解釋，嗱呢一個就係點解我中意英國嘅原因。第一乜乜，第二乜乜，第三乜乜，咁样你就好清楚佢嘅论述啦。咁如果即系之后佢有另一日嘅做另一日节目嘅，咁然之后就我好崇尚英国嘅呢一样嘢嘅，点解咧？因为咁样咁。咁但系如果你想听嗰个 full reason 咧，你就听翻呢一个节目啦。 系。 咁其實我發覺好多時候咧，香港嗰、那個我唔敢講話呢一個香港網台嘅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係有好多人即係問你香港而家發生啲咩事啊，我哋好多時候聽開網台嘅人就話哦，不如你聽網台啦。但係如果你係要 for example 明白香港今日嘅局勢點啊，嚟到呢一度，即係我哋大家都有聽網台，你諗下係要聽幾耐網台，你先至真係可以了解到而家發生咩事？你起碼要聽翻。三個月至六個月，咁如果你理解程度低嘅，起碼要聽翻年零兩年先可以聽到， 係 係啦，咁。咁你我哋有冇一個嘅 resource 或者一個地方，我哋係可以話嗱，香港而家政局咧點解係咁咧？就係、是、因為呢樣嘢啦。咁跟住你只去一個 resource 就係呢一個地方，就係、是、深入淺出，用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嚟到好簡單咁解釋俾你聽一次，係冇啲咁樣嘅嘢嘅。咁、尤其是因為我哋喺澳洲有好多人咧，就即係我哋有時叫離地咗，或者係離開咗呢一個嘅地方啦咁樣。咁我哋唔係真係認識到個情況係點，咁所以我哋就係做呢個節目咧，尤其是就係咧解釋俾一啲澳洲嘅聽眾聽，點解香港人有佢而家今日有嘅反應。咁我哋做呢一個節目就係咁啦。咁同埋另外就係、是我哋喺澳洲嘅華人應該對種族歧視即係點樣看待呢一件事啊？咁呢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論述啦。咁亦都係之後係會。慢慢咁样解释嘅咁样，咁其实我本身就系希望咧喺呢一个节目开始咧头嗰十零个节目，即系我唔知有几多论述啦，即系谂，即系我自己都唔知道。咁但系谂得一啲大 topic 嘅，就首先讲咗先，但系就系用一个深入浅出，有一个简单嘅方法嚟到好宏观咁样睇呢一件事一次先。咁跟住之后咧，我就会全部引述翻早期嗰啲节目噶啦，咁样样。咁我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其实我自己咧系幫啲中學生咧，就係、是、教呢一個嘅 econ 嘅咁樣。咁、其實 econ 咧就係、是、比較難明嘅，即系 econ 唔係好似讀數學咁樣。數學我 algebra 同埋加減數兩樣係分開噶嘛，我唔使兩樣一齊知道嘅。 即係條 formula 就得噶啦。 係啦，咁但係 econ 唔同嘅，你真係要見曬成個圖畫，你先至明白嗰啲小嘅 part 係點樣嘅。咁、有好多老師佢嘅教法就係、是、你唔好理嗰個 big picture 係點，我而家淨係教呢度。咁但係就令到好多學生係投入唔到同埋唔明白呢樣嘢咯。 或者係咪會變咗佢淨係睇？咗一個小嘅點而唔知道成個宏觀係點？ 係啦，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嘅情況好多時候都係咁。我即係我今日開節目，我淨係講白皮書。咁如果你係即係唔認識香港嘅政局係咩嘅，你淨係聽呢一個白皮書嘅，你可能領唔到淨係白皮書呢個 part。咁但係你見唔曬成個 big picture， 你唔知道呢個白皮書喺呢個 big picture 裏邊係扮演啲咩角色， 即係會牽涉到幾多個問題出現。 係啦，係啦，冇錯。即係好似如果我係俾一個啲拼圖你嘅 puzzle 咁樣，有一千塊嘅，咁跟住你就係見到唔同顏色喎，我要你自己咁樣砌。咁樣就你唔好理，總之你揾咗藍色先，你幫我揾曬藍色嗰啲先。咁但係喂，呢個咩圖畫嚟㗎？你係好難砌，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嗱呢幅圖咧，佢係一個公園嚟嘅，藍色係天，白色係太陽，藍色係另外深藍 色 係水， 唔 係白色係太陽， 白雲啊。 阿雲都可以嘅， 係 whatever 啦，即 係 唔好執我呢啲嘢啦，大佬 point 咁樣。綠色係草，咁跟住咧就兩個阿伯嘅，咁跟住有張啡色嘅凳嘅，咁跟住之後你話啊，我明啦，你唔係完全知道嗰個圖畫係點。但你好大概知道 咁概念啦， 系啦，咁所以当你见到啊绿色啊呢堆草咧，应该喺呢个位嘅，咁你咪明白咯，咁样，咁所以即系我都系好希望咧喺头嗰几个节目咧系好宏观嘅，即系我唔会go into detail啊，就系好宏观喺一啲嘅大嘅话题咁样，咁希望大家咧就系、是、可以透过呢一啲嘅节目咧系可以明白香港啊同埋澳洲海外嘅一啲嘅局势同埋情况。咁樣嘅，咁所以我都亦都係希望，即係如果你係聽眾，你係聽緊呢一個節目，你已經係知道發生啲咩事嘅，就唔好話係覺得呢啲都聽過啦，因為咧你身邊係有好多人未聽過呢一個嘅信息嘅，你就算喺香港都係，香港大部分人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係咪？即係我希望你係可以即係將呢一個節目咧就廣傳咁樣樣，咁就係、是、即係將一個簡單嘅信息咧就係、是、傳信俾朋友嘅咁樣。咁啊嗱，今日咧我其實咧就雖然係第二集啦，咁但係都算係 take a break 嘅咁樣樣，因為今日咧本身咧係嗰一個因為我頭先講個絕屈嗰個論述啦，就係話即係點樣可以一定可以阻止呢一個種族歧視嘅咁樣，呢個係 guarantee 一定 effective 嘅呢個就咁，但係我就留翻 下次先講啦。但係因為咧呢幾日咧真係發生好多事，咁就冇理由係啊冇理由今日7月2號，尋日啱啱7日又拉咗500多人， 新鮮滾熱辣 係咪？即係我可能話即係開個節目就係講唔知啲咩嘅，咁但係911發生嘅，咁你講啲咩節目，你都要攞呢樣嘢出嚟講下先啦，係咪先咁樣？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係講 即係喺香港發生喺幾日之間，或者係個零兩個禮拜之間發生嘅幾樣嘢嘅。咁包括呢個白皮書啦，東北發展呢一個項目啦，七一遊行啦，六二二投票結果啦。咁同埋呢幾件事呢，其實我哋係draw到個咩 conclusion 呢咁樣。咁之後呢就會同你講下一個宏觀嘅，就係關於呢一個全民制憲到底係咩意思，咁同埋有邊啲人呢係支持全民制憲啦咁樣。同埋全民制憲係乜嘢嚟嘅呢，咁樣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一樣嘢。咁所以今日呢就係解釋呢幾樣嘢嘅咁樣。咁咁係啦，咁但係今日呢個節目呢其實都算係一個插曲嘅。即係今日都唔係討論啲咩嘅大論述啊咁樣，咁但係只不過今日冇理由唔講嘅啫咁樣，咁係啦，咁我哋由第一點開始先啦，咁樣嗱。最近咧，如果大家上 Facebook 嘅咧，就見到人好多即係燒白皮書嘅圖畫，或者白皮書鬧咁就會鬧白皮書啊咁樣。咁其實白皮書到底係咩嚟？咁點解？白皮嘅書啫，即係點會令到人咁嬲嘅咧？咩嚟嘅？到底發生啲咩事咧？咁我交俾你哋解釋下啦。 白皮書咧，其實我哋先從英文嗰度去講咧，佢就叫做 white paper 啦，就係一啲中國即近期咧就發表咗一啲類似一個叫指引咁樣嘅嘢，就係用一個 white paper， 即一啲政府嘅文獻咁樣嘅形式咧發表咗出嚟嘅，而裏邊就去嘗試再去教翻或者叫指導啦香港人何為一國兩制啊。同埋佢亦都去交代咗香港一啲發生咗嘅事啊，咁中間就令到香港好多人都好憤怒啦。 嗯，係啦，即係 white paper 咧係一個政府出嚟嘅指引，即係好多時候，如果英國啊、澳洲咁樣，通常如果係一個政府出咗 white paper 咧，咁好多嗰啲嘅政府部門啊，即係都會哦，原來政府佢嗰個意思咧，就係我想我咁樣 carry out 呢一樣嘢嘅咁樣樣。 大致上係咁啦。 係啦，咁到底呢一個中共所出嘅呢一個 white paper 呢個白皮書裏邊講咗啲咩激到香港人咁嬲嘅咧？佢係咪話你呢班友全部係豬？即係咪裏邊有咁樣咁樣寫激到人哋咁嬲啊？ 或者係比呢個更加嚴厲，其實就係去影響到一個 你係蠢豬。 我睇你点演绎啦， 可能佢嘅暗地里意思 系，佢睇你睇完之后可能会咁样领悟咗， 领悟到，因为我系睇咗嘛。其实佢好有一啲指引就话系去一国两制啊，即系佢再解释，再指引下咩叫等香港人话俾佢听何谓一国两制，系即系作为香港人系要需要爱国啊，佢好强调呢一样嘢咯。 是的，没错。那我想啦，即或者我用一个香港人的、思维这样想啦，什么叫一国两制呢？就是你一个国家，但是就有两个制度，应该如果你是想两个制度应该是 side by side 啦，是不是？即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即是有一个叫做平排的一个的 position 的这样。即是或者不是完全平排，但是你起码你觉得你自己的制度是 独立 于系啦，独立于另外嗰个制度嘅咁样样。咁其中点解令到人哋咁嬲咧？因为就系呢一个 white paper 就话俾你听，其实件事唔系咁样嘅。其实之前已经系有好多叫做进步民主派嗰啲人咧，就已经解释咗俾啲香港人听，就系话其实我哋呢一个一国两制系假嘅。用英文讲就系 it's a sham， 或者名存实亡啊。 系啦，咁意思系咩咧？咁即系 for example， 即系我讲个比喻系咩啦？咁样咁，例如咧喺澳洲啊，咁样我哋就一个法律嘅咁样，即系就有法例啦，咁样就系话唔准杀人嘅，系咪？系咪有啲咁法例啊？ 有嘅有 啦。嗱，咁但系政府咧，亦都系亦都系赋予一啲能力咧，就系俾一啲嘅团体系可以有自己嘅 rules 嘅咁样。即系例如啦，你。即係好似 Ivy 曾經同你去呢一個嘅Lidcombe Catholic Club 嗰度諗住食飯咁樣，即係同埋你啲親戚成班 好開心嘅慶祝咁樣， 我哋去 club 度食飯啦咁樣。咁但係咧人哋嗰個 club 非常之嚴謹嘅咁樣。咁其中一個 rule 咧就係有窿嘅牛仔褲咧就係唔可以， 就話咧佢係咧即係被即係咧佢當你咧佢嘅乞衣咁樣著條爛褲咁樣咧就唔俾你入去咯，直情係。 唔係咁呢個係你因為好嬲嗰個 security 所以咁樣講啦，咁所以你唔好講多俾你讲埋佢啦。咁基本上件事就系点咧？就系你着住有窿嘅牛仔裤，咁而佢唔俾你入啦，咁样样。咁呢一个咧就系佢呢一个地方嗰个家规。咁咧呢一个咧系政府赋予呢一个 club 可以作出嘅一啲嘅 rule 嚟嘅，咁样。咁你唔可以，咁你唔可以走去警察局话呢个 club 唔俾我着牛仔裤入去，咁样系歧视嘅。咁警察局就要话俾你听，唔系呢个系即系。 你呢個 club 其實係有呢一個 ability 可以咁樣做嘅，係可以咁樣做嘅，因為政府係賦予佢一個 ability 係可以 set rule 嘅。咁呢一個 rule 咧就係話你唔準著有窿嘅牛仔褲啦，咁樣樣嚇。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話呢個 Litcom Catholic Club 嘅規條係同埋澳洲法例係有相等嘅咧？咁啊，當然唔可以啦，咁樣。咁例如係咩呢？如果你去到 Litcom Catholic Club， 我當你冇著有窿嘅褲入咗去，咁但係咧，你揾刀嚟要捅咗另一個人，你要篤咗窿另一個人引導嘅。咁啊，咁可唔可以咧？咁樣，因為 Litcom Catholic Club 佢冇一個 rule 話你唔准殺人噶嘛，咁樣嚇。咁你唔係喎，你個 club 個你個 club 冇話有 rule 唔可以殺人，但係唔係 ？Sorry， 因為咧你呢個 club 嗰啲 rule 咧係 live under 一個大啲嘅法律嘅。呢、這個大啲嘅法律咧就係、是、紐省嘅法律或者澳洲嘅法律，就係話咧殺人咧係唔可以嘅，唔好意思你要坐監啦咁樣樣。嗱，咁呢個一國兩制咧，其實同樣地咧都類似係咁樣嘅。冇錯，呢、這個係一個國家。我哋係有兩個制度，咁但係其中一個制度咧就係、是、活喺咧另外一個制度以下嘅，咁樣樣。原來咧就係、是、活喺呢個中國嘅制度以下嘅。咁喺呢個白皮書裏邊咧，佢有一句咧就講得好清楚，因為其實呢個之前好多人已經咁樣解釋嘅啦。咁但係好多啲建制派啊，咁樣佢走出嚟，唔係，其實我哋香港人係有好多權利嘅、啊，我哋係好自由嘅。一國兩制先，佢成日 defend 一國兩制，我一國兩制 two system 嘅。咁但係而家就話俾你聽，唔係、哦。咁跟住佢個白皮書就好清楚咁樣解釋啦。咁跟住佢就話咧。中國中央政府賦予幾多權力俾你，或者賦予幾多可以set法律嘅權力俾你，你就有幾多咁樣樣。 咁呢個都好明顯咧，會影干預到香港嗰個所謂嘅法，即係法治啊。所以你近排都有一班律師咧係出咗嚟去做呢個遊行啊，佢就話覺得香港最緊要嘅一個基石啦，呢個法治咧就受到呢個白皮書去影響啊。 嗯， 即係佢會直接干預到香港而家所講嘅嗰種叫做 三權分立 啦，係啦，即係立法啦、司法同埋執法咧，係完全去三個都係完全 independent， 即係同獨立於其他之外啦。 咁之前習總都講得好清楚咧，即係喺香港我哋唔想要三權分立，我哋要三權合作咁樣樣。 係佢話咁樣會令到個施政咧更加有效率啊嘛。 啊，咁啊，佢又講得好啱喎又。你看而家幾有效率， 幾有效率 係啊！哇，拉唔拉得幾快啊？係咪？哇！以前如果三權分立，邊度可以咁快拉到咁多人啊？即係 你都調翻轉嚟睇啦，即係你所謂嘅效率，即係你錯亦都會可以好快咯，錯得。即係做錯事嘅時候，你亦都係話一錯就錯到底啦。 啊，咁呢啲我唔評論啦，即係我係只係講事實嘅啫。咁事實咧就係白皮書係咁寫啊嘛。係。咁但係呢樣嘢佢寫得啱唔啱咧？咁就等大家斷定啦。因為我係冇意見嘅咁樣樣，我係非常不偏不倚嘅。咁樣我喺 SBS 做事係啊，我喺 SBS 做事多年啊，咁樣咁所以我講嘢係非常之不偏不倚嘅咁樣樣。咁啊係啦，大家可以 覺得 係啊，咁所以大家可以諗下呢樣嘢好唔好咯咁樣樣咯，因為中國始終都係即係一個咁偉大嘅國家。是不是咁啊？ 一个强国 系啊，一个强国咁样，咁亦都系一个非常独特嘅强国。即系通常好多强国啲人咧，就系会即系例如美国算一个强国啦，大家公认啦，咁样即系好多人系想做美国人嘅咁样。咁但系中国唔知点解系真系个个都想做其他国籍嘅人嘅。咁啊，唔知系咪想将呢个中华嘅传统文化就系 发扬光 大咁样？咁我觉得系比其他嘅国家更加好咯，喺呢方面系啊。咁所以即係我哋要引以為榮嘅，咁所以如果係可以做一個大大嘅國家嘅其中一份子，咁何樂而不為呢？咁呢個係另一個睇法啦。咁我又未必係贊成呢個睇法嘅。咁但係 你都係保持中立啊嘛，仲係 係啦。我只不過我講係有啲咁嘅睇法啫，係咪？好啦，咁我哋講下另一題。 明白曬，明白曬。 好啦，咁我哋之后讲另外一点啦。嗱，咁头先就解释咗白皮书啦。咁即系嗱，但系都无可厚非嘅，即系你咁样讲系令到好多人好嬲嘅，因为好多人以为一国两制即系一个国家两个制度就系 side by side 两个平牌噶嘛，咁样样系咪？即系而家话俾你听唔系平牌，咁有好多人觉得，咦，我哋嗰、那个制度原来系俾人 downgrade 咗嘅，咁啊就唔开心啦，咁样系咪？咁但系有另外一个睇法就系、是，如果系可以活喺一个更加伟大嘅一个制度以下嘅，其实即系我哋系可以好光荣，同埋可以好开心噶，咁样样系咪？即系 即正如你刚才说可能是做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我小弟我自己我可以带几个人在一个森林那里做山寨王。跟住之后呢即有自己的烂屋跟住之后就称王的。樣 熟地 啊。是啦喂是我是这里的皇帝。好 皇帝你说。 我是 这里 皇帝我几巴闭。 我想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他一开始是爆了 山。但是我现在在澳洲即我是啦即 有屋住即 有学返有工作。但我只不过一个大制度的小部分。其实哪样好啲呢即係咁呢个都系见仁见智囉即係你自己喺一个小小嘅地方称王好啲呀定系喺一个更加伟大嘅制度里面做一个一份子系可以为到呢个国家系可以贡献嘅咁即係呢个有两个唔同嘅睇法囉咁所以咁我对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呢咁都系冇睇法嘅咁样因为我系得偏不倚。好咁我哋好第二点呢就系呢个东北发展呢件事啦咁其实呢件事呢其实就系有两个 part 嘅咁样一个 part 呢就系点解好多人反对呢样嘢同埋第二个 part 呢就系即系好多人为到呢样嘢呢就系示威呀同埋做到好难睇喎咁样。咁因为呢我哋即系都系鍾意先讲啲刺激啲嘅嘢先㗎啦因为你睇电影哇梗係一开始係俾啲最巴闭嗰啲爆炸场面梗係头嗰十分钟做晒㗎啦係咪咁所以我哋讲啲巴闭嘢先啦咁样。咁即係好多人而家就喺 Facebook 上面 post 咗好多啲立法会当日发生啲咩事即係呢个财委会里面发生啲咩事嘅情况啦咁样。咁但可能有啲人呢唔想 Facebook 未听过嘅咁样或者未睇过嘅。咁係啦两位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即係当日嘅情况系点呢 世宗可能你就係讲緊係早几日即系六月二十号发生嗰啲事嘅，就系嗰一日，财委会系会去审议啦，去将会唔会通过呢个东北发展前期勘探嘅个拨款啦。咁最终大家亦都可能会喺网上面见到一啲短片，就系话当嗰个主席吴亮星就用一个好粗暴嘅方式去夹硬去将呢样嘢通过咗，咁样。亦都令到喺外会场以外嘅人亦都係好激动嘅。 你可唔可以解释係有几粗暴呢 个粗暴嘅程度就係、是其实当有个影片就影到呢当时有一班泛民嘅议员係因为一啲争拗嘅嘢係去用离开咗座位。 即係呢班泛民嗰班议员冚唪係唔支持呢一个嘅。 或者 大部分唔支持呢个拨款啦。系啦， 佢就走晒落去， 离开咗座位，就准备向嗰、那个走去前面同呢个主席去理论啦。 系啦，咁然之后唔可以咁样嘅，即系即系总之喺度闹紧，即系一路啲嘢都未倾得埋烂嘅咁样样。 系啦，咁喺呢个突然间咁紧咁混乱嘅之际，突然间啊吴亮星先生咧就讲咗就话要喺当时即时。就以在座的人嚟作出表决。 系啦，最主要因为咧，其实话讲法系咁啦，就系、是、其实系有好多嘅议案啊，或者系 amendment 系未通过嘅咁样，即系佢哋都 suggest 修订案系冇去倾噶啦。 哦，但系佢哋都系有好多嘅问题啊，咁样即系佢哋觉得系未准备好投票嘅，因为有啲嘢未倾好，我哋要倾好呢啲嘢先投票。咁但系佢就唔俾佢倾啦，系咪咁？ 但系因为我知道咧，系嗰一日咧，每一位议员咧都会有一分钟时间嘅提问噶嘛，系咪啊？系啦，即系问问题嘅时间啊嘛。 长噶系。早几次的会议都一路缩减了。 即是本身他们是有问问题的机会的。 机会和时间。 还 有讨论的嘛。其实如果大家听众他们有时间去找回呢他是那个会议呢是他是开了一整日的嘛。其实他们在大约在香港即是个会议去到个时间大约五六点到呢他们已经个吴亮星已经开始有一些异样就是说佢唔会再喺个议会往后去讨论任何修订案噶啦，即系其实当时因为黄毓民咧就已经提出咗一万条修订案咧， 系三千张纸咁跟住之后 一沓咁样， 佢将呢三吓，因为其实嗰一下我都好替毓民心酸嘅，其实就因为咧佢嗰堆纸真系好高，有冇成50 cm 咁高啊？ 好啦，我唔止， 即系总之佢嗰沓纸咧系嗱，即系总之佢嗰沓纸系四方形嚟嘅，即系你谂下有几多，即系四方形真系我谂有一 rim 纸，即系 唔止 一 rim 纸 啦， 系啊，系啊， 抱落去嘅嗰啲， 系啊， 总之三千页啦，三千页嗱，即系平时我哋买一箱纸咧，一箱纸系有2500 百张啊嘛，系咪？ 点知一 rim 一个 咁一箱入五 rim 咯， 我一 rim 再加多，再加多 六 rim 六 rim 纸啊，系啊，咁里边咧就唔系净系纸嚟嘅，全部都系字嚟嘅。咁其实佢系真系话我谂通咗好多晚顶，就系即系写呢一啲嘅 助理帮佢系啊，即系大家， 但系都好多人好辛苦做啊，大佬即系 团队啊。 喂，一本书好多本书嚟噶嗰个大佬，咁你就系写啲嘅 amendment 啊，即系佢话哦呢度唔啱，咁要逐样改啊，即系谂住拉布啦。咁但系去到哇倾都未倾，咁之后我唔俾你问呢啲问题啊！哇，你揸住呢大堆嘢有冇搞错？咁所以我头咁所以咧即系好多人问，诶，即系诶，郁文点解成日讲粗口咧？咁样咁你自己试想下，你写咗3000字嘅嘢，咁要知人啊，咁跟住咧你本身系嗰3000张纸系要用嚟做嘢嘅，咁要之后就我唔睇咯，咁样咁跟住之后。哇！你有冇搞錯？你唔睇咁係咪嬲先？咁樣樣咁跟住之後，佢就喺佢面前好似耍溪錢，耍嗰啲紙咁跟住，你做咩唔？我3000，係啊，我搞咗你，即係咁樣喺度發癲，咁喺度鬧，咁跟住之後就俾人拖出嚟， 激動啫， 太激動， 哦，發癲啊，激動啊， 咁我竹星仔唔好聲，即係 getting becoming crazy 或者 becoming mad 啦 ，mad 啊，主要 mad， 即係好嬲啫， 嗯，係，咁啊，係啦，仲有冇其他補充啊？呢個 即虽然好多人都话觉得嗰个表决咧，好似系一个粗暴啦，但其实根据议会个方法咧，个主席系有权要求以呢种形式去表决噶。 嗯， 系啦，其实如果我哋回顾翻呢件事咧，其实佢系有几个星期去发生呢件事噶。6月20号系最尾一次嘅，其实成件事酝酿系由6月6号去开始出现噶。當時其實是黃仁達啊，佢哋同埋一班一啲社民聯啊，好同埋好多人咧，同埋啲村民咧，係入到去個議會嗰個叫公共空間嘅地方度噶。佢哋當時如果6月6号嗰一晚，佢哋真係衝擊入去個議事廳嘅話，其實係可以佔領咗佢，跟住有機會係令呢個事，即係呢個撥款擱置噶，擱置啊，直情係。 系，咁但系就冇啦，因为我哋 因 为我哋系好和平噶嘛。 当时其实同埋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上去揾翻《热血时报》，佢哋系有片讲紧咧。 嗯嗯。 当时热血公民同埋好多人落到去都系叫支援嗰班东北嘅村民噶。 咁啊，我即系呢啲系好复杂，我哋唔讲咁多呢堆啦。咁但系即系总之个情况就系咩咧？就即系呢一个议案咧，就 系 好粗暴咁样通过。咁但系咧但系其实照计咧 ，technically 有其实系可以嘅。其实就因为佢呢个制度系系赋予俾佢一个咁嘅能力。 系啊，个主席有呢个权，即系佢权 呢个权柄系可以咁样做嘅。OK， 嗱，咁我好快咁样即系总结下点解即系有咁多人反对呢样嘢咧？咁有好多人话即系我。保卫家园，其实呢个假嘅，呢个就因为喂有地产商要收你笪地啊，其实呢个系开心事嚟嘅。咁、 啊、 但系点解有咁多人，即系尤其是叫本土派呢咁嬲咧？咁样，因为咧呢一笪地咧，基本上就系、是一个分隔香港同埋大陆嘅一笪地嚟嘅、嗯，即系而家全部都系啲农地啊，就唔会有啲咩嘅大建筑啊咁样。咁但系当你发展咗呢个地方咧，好多时候即系中国同埋香港咧，即系呢一个边界咧就系、 是、模糊化， 模糊嘅。咁其实一路已经系少少好多嘢就将呢个模糊化，即系无论系自由行啊，或者俾啲即系大陆嘅车嚟香港啊，各样啊咁样样咧，已经系将呢一个边界系模糊化，令到有一日咧边度系香港，边度系中国咧 ，you don't really know 咁样样。即系好似嗰啲，即系我上个节目都有讲呢左翼。人士咁样啫嘛，嗱你有男你有女系好清楚噶咁样，咁但系之后佢就唔系、哦，有好多啲中间又唔系男又唔系女嘅，咁嗰啲点先？但系其实嗰啲系好少部分噶咁。咁、嗯、其实而家喺即系香港政府嘅做紧咩？就系、是、要将呢一个香港同埋中国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将佢模糊咗嘅咁样，即系有一个更加 grey 嘅 area 嘅咁样样。咁跟住，喂，你嗰条线喺边度画先咁样样？咁跟住咧，就令到即系中港融合咧，叫做中港融合啊，或者中港融埋一齐， 融 埋一齐咧， 融合啊， 系啦，就系、是、比较会方便啲嘅咁样样。嗱、嗯，咁我哋咧翻嚟之后咧，就即系继续即系或者可以讨论下啦，即系呢个嘅粗暴嘅行为系咪可以接受嘅咧？咁样，咁跟住之后都讲下七一游行。同埋6/22投票结果嘅，转头翻嚟。